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1课，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Hello everybody, nice to get you here. 计算机已经可以说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其实在许多其他的行业机器人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机器人。首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重点词汇和表达。第一个词，机器人 Robot 这个词呢，说起来呀，它应该算是一个由专有名词转为普通名词的这样一种变化出来的名词。它最早呢是出现于这个西方的这个小说当中，这个人的名字叫 Robot， 后来就有了这个机器人这样一个概念。 很有意思。好，下面一个词，特点 Feature 作为特点，作为名词使用时呢，往往它是一个可数名词，可以变单复数。比如说这个某事具有某种特点， something possess 什么什么样的 features。 当然 feature 有时呢我们也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你比如说 A features B， 表示 A 是 B 应当具有的特点， A 是 B 的特色。有时啊，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作被动， something is featured by what somebody is featured by what 表示某人是以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作为特点，某物是以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作为特点。 feature 特点。那么机器人有没有头脑呢？头脑 brain 这个头脑呢，往往其实在国外呀，这个 brain 它更多的是一个褒义词，表示这个人聪明的头脑呀，灵活的头脑呀， brain。 有时呢我们说这个脑筋急转弯嘛， brainstorming。 brainstorming。 那机器人靠什么来工作呢？指令 instructions 除了表示指令之外呢，也可以表示提示暗示，通常我们可以这样来形成它的固定表达， get the instructions from somebody， 收到某人的指令，得到某人的指令。 instruction 当然它是来自于动词 instruct， 提示提醒指示。那么动词 instruct 往往可以使用为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指示某人做某事。 机器人通常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呢？装配线 Assembly line 这个词呀，除了表示装配线之外，在国外还可以表示生产的流水线。而本身的 assembly 它就是一个名词，表示的是这个集会大会。比如说大家很熟悉联合国大会， The United Union Assembly， 简称为 The UN Assembly， 就是这个词，集会大会。 机器人还可以焊接 Weld 而且还可以做一些喷洒工作， Spray 这个词呀，除了这个喷洒水之外呢，就是说在国外这个喷洒农药、喷洒杀虫剂也使用动词 spray， 所以 spray 在做名词时呢，就是指喷雾剂那个东西 spray。 机器人是否可以忍受非常恶劣的工作条件呢？忍受 Bear。好了，看到这个词大家觉得很新鲜哦， bear 这不是我们很熟悉的狗熊吗？这个又涉及到了和上节课一样的内容， bear 它同样是一个 homonyms 同音同形意义词，名词狗熊和这个还有这个忍受，动词的忍受，碰巧了它的发音和拼写是一致的，但是是两个词 bear。 当然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 bear 在美国英语中呢，它还属于非基本词当中的 the slang words俚语词。在美国英语的俚语中， bear 还可以指警察，像 bear、 smoky 都可以指警察。那么下面我们重点来学习一下 bear 作为动词的用法。 bear somebody 表示忍受某人， bear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忍受某人做某事。 好，下面有一个词，光线射线 ray 光线射线这个词呢，它是一个物理学或者说光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大家很熟悉的 X-ray 就是这个词， X 光线， X 射线。 研制机器人是否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呢？复杂的 complex. Complex. Complex, 往往我们要把它解读为 complicated, 或者是 sophisticated, 表示复杂的、高级的。有时我们说这个复杂的情况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s, 在一个这个做一道很复杂的数学题 a complex mathematical problem. 制造一台机器人是否很昂贵呢？昂贵的。 Costly. Costly. Costly 这个词呀，大家在听我们发音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T 这个爆破音似乎被省略掉了，而不是读作 costly, 也就是英语中呢，在副词 ly 结尾的之前，如果是碰到这种浊辅音或者是爆破音时，都空出它的发音位置而不读音。所以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costly. Costly. Cost,在做名词时表示花费、成本，加了 ly 之后呢，它往往是一个形容词的词尾，所以我们说 ly 它未必总是一个副词的词尾，也可以做形容词的词尾，比如说 friendly 友好的，是吧？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likely 可能的，这都是 ly 结尾的形容词。 机器人通常被派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task除了表示任务之外呢，有时也可以表示项目。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完成某人的任务，完成自己的任务 terminate one's task, fulfill one's task。 当然在英语中除了使用 task 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 mission 来表示任务、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一部电影的名字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碟中谍。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呢？我们来看课文。 We are now living in a world in which robots are taking over much of the work. Robots make our cars, fly our planes, work out wages, and prepare our bills.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 We are now living in a world. 大家注意，这是英语中写作行文的一种规则。一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地方，往往要用进行时，大家不一定非要使用这个一般现在时。 We are living in a world.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呢？ In which, 大家给它下划线，这是一个定语从句。什么样的世界？ Robots are taking over what? 这个机器人正在 take over something。大家记好，这是我们课文当中要遇到的第一个重点的短语 take over something。 take over something 它原意呢是指接管了什么什么，接替了什么什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翻译成接替了人应该做的大量的工作，替代了人大量应该做的工作。当然 take over 除了表示这个接管接替之外呢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占据了什么什么地方，比如说 take over too much of your time, 占据了你大量的时间。那么 take over 有时在美国英语中也可以用 take up 所取代，表示占据、占领 take。 好了， Robots make our cars, fly our planes, work out wages and prepare our bills。 作者呢提出了这个四项机器人可以为我们做的事情。大家看一组固定的搭配 fly planes, 也就是说这个启动飞机、驾驶飞机， work out wages, 算这个工资、算出工资等等等等。尤其是 prepare 这个动词，大家需要记好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准备啊，这个 prepare 如果它是一个及物动词时，直接加宾语表示准备好，而不及物动词 prepare for something 只表示准备的过程，而不强调是否准备好的结果。 But these robots are not mechanical men and women. They do not look like us. They are machines specially built to do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umans can. And they are given whatever shape is most suitable. 好，我们接着再看第二段。但是呢，我们说机器人呢，它并不是 mechanical men and women. 它毕竟它是机器，还不具备人的特征。下面大家记好形容词 mechanical.Mechanical, 这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技术的、技能的、机器的。They do not look like us. Look like somebody. 大家记好，这是这一段里的一个固定的短语。Look like somebody 表示长得像某人。机器人的样子和人毕竟是不一样的。Look like somebody.这又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英语中呀，除了使用 look like somebody 表示和某人长得像，我们依然可以使用动词 resemble somebody。那么除了这两个词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take after somebody. Take after somebody 在英语中也表示长得像某人，但是这个像呢，往往指的是有一定的血缘关系的相像，而其他的 look like somebody 或者是 resemble somebody 就未必具有血缘关系上的相像了。They are machines specially built to do what? Specially built to do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umans can. 整个大家把这一部分下划线，它是一个过去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 specially built to what 好了 specially built 一般我们把它叫做专门设计的，专门设计这个机器人的目的就是做大量人类能够做的工作 that humans can 定语从句修饰 the things。 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总结，人类我们既可以使用 human being，也可以使用 human， 也可以使用 mankind， 甚至可以直接使用 being 来表示人类。 机器人长得不像人类，但是他们工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Although they may not look like us, robots need some human featur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do human work. First of all, they need some kind of brain. Their brain is a computer, which has a memory to remember instructionsan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other equipment. Another essential feature of many robots is an arm that can do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human beings can do with their arms. One-armed robots are now coming into widespread use in industry. They are being used, for example, on cars assembly lines. There, they are used for welding cars' bodies and for paint springing. Mm-hmm. Oh.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三段。Although 我们都知道它引导的是一个让步状语从句，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到的第一个语法现象，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让步状语从句。让步状语从句除了可以使用 although 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词？那么下面大家记好，在英语中呢，除了使用这两个词 though 表示这个让步状语从句之外呢，也可以使用 as或者是 while 来表示让步状语从句，只不过使用 s 来表示让步状语从句时，它是需要倒装的。倒装的模式，大家只要把表语提到主句之前就可以了。好了 ，robots need some human features in order to what？ 那么这个我们说机器人呀，它也需要一些人类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个人类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需要人类的特征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下面大家记好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 就等于 so as to do something， 这是一个绝对的目的状语。那么有的同学可能问了，那这里直接使用 to do something 不定式做目的状语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使用 in order to？ 我们说 in order to 它比 to do something 做目的状语时目的更为明显更为明确，目的呢就是能够做人类的工作。First of all, they need some kind of brain. First of all, 大家注意，在写议论文时，当我们表达这个首先呀、第一呀、最重要的这些东西概念的时候，在英语中我们可以通通使用 first of all 来表示，或者使用 above all。所以说呀，这个机器人首先它需要的是某种大脑，需要一种大脑。那么这里呢，我们涉及到了 some kind of， 大家注意 kind of。在英语中，如果不搭配定冠词 the， 如果不搭配不定冠词 a， 也不加 some， 直接使用 kind of， 大家想象不到它变为了一个程度副词，表示有一点儿的概念 a little。 比如说 kind of good， 还有点不错，还很好。比如说今天的天有点冷 kind of cold， 所以说这就是 kind of 的特殊用法。其次呢， their brain is a computer which is memory to remember